般若波罗蜜多经卷第125大唐三藏法师玄奘奉诏译。初焚较量功德品第30至23。世尊，云何以独觉菩提无二为方便，无生为方便，无所得为方便，回向一切之智，修习布施、境界、安忍、精进、净律、般若波罗蜜多。请写：独觉菩提，独觉菩提性空，可以过。以独觉菩提性空，与布施、境界、安忍、精进、净律、般若波罗蜜多，无二无二分故。请习，由此故说，以独觉菩提，无二为方便，无生为方便，无所得为方便，回向一切之智，修习布施、境界、安忍、精进、净律、般若波罗蜜多。世尊，云何以独觉菩提无二为方便，无生为方便，无所得为方便，回向一切之智，安住内空、外空、内外空、空空、大空、胜于空、有为空、无为空、毕竟空、无际空、散空、无贬义空、本性空、自相空、共相空、一切法空、不可得空、无性空、自性空、无性自性空。请写：独觉菩提，独觉菩提性空，可以过。以独觉菩提性空，与彼内空乃至无性自性空，无二无二分过。请写：由此故说，以独觉菩提无二为方便，无生为方便，无所得为方便，回向一切之智，安住内空乃至无性自性空。世尊，云何以独觉菩提无二为方便，无生为方便，无所得为方便，回向一切之智，安住真如、法界、法性、不虚妄性、不变异性、平等性、离生性、法定、法住、实际、虚空界、不思议界。请写：独觉菩提，独觉菩提性空，可以过。以独觉菩提性空，与彼真如乃至不思议界，无二无二分故。请写：由此故说，以独觉菩提无二为方便，无生为方便，无所得为方便，回向一切之智，安住真如乃至不思议界。世尊，云何以独觉菩提无二为方便，无生为方便，无所得为方便，回向一切之智，安住苦集灭道圣地。讲解：独觉菩提，独觉菩提性空，可以过。以独觉菩提性空，与彼苦集灭道圣地，无二无二分故。讲习：由此故说，以独觉菩提无二为方便，无生为方便，无所得为方便，回向一切之智，安住苦集灭道圣地。 世尊，云何以独觉菩提无二为方便，无生为方便，无所得为方便，回向一切之智，修习四定律、四无量、四无色定。讲写独觉菩提，独觉菩提性空。可以过以独觉菩提性空与四净律、四无量、四无色定、无二、无二分过。讲写由此故说，以独觉菩提无二为方便，无生为方便，无所得为方便，回向一切之智，修习四净律、四无量、四无色定。世尊，云何以独觉菩提无二为方便，无生为方便，无所得为方便，回向一切智智，修习八解脱、八圣处、九次第定、十遍处。讲习独觉菩提，独觉菩提性空。何以过以独觉菩提性空与八解脱、八圣处、九次第定、十遍处无二、无二分过。讲习由此故说，以独觉菩提无二为方便，无生为方便，无所得为方便，回向一切智智，修习八解脱、八圣处、九次第定、十遍处。世尊，云何以独觉菩提无二为方便，无生为方便，无所得为方便，回向一切智智，修习四念住、四正断、四神足、五根、五力、七等觉知、八圣道之。讲习独觉菩提，独觉菩提性空。何以过以独觉菩提性空与四念住、四正断、四神足、五根、五力、七等觉知、八圣道之，无二、无二分过。讲习由此故说，以独觉菩提无二为方便，无生为方便，无所得为方便，回向一切智智，修习四念住、四正断、四神足、五根、五力、七等觉知、八圣道之。世尊，云何以独觉菩提无二为方便，无生为方便，无所得为方便，回向一切智智，修习空解脱门、无相解脱门、无愿解脱门。讲习独觉菩提，独觉菩提性空。何以过以独觉菩提性空与空解脱门、无相解脱门、无愿解脱门、无二、无二分过。讲习由此故说，以独觉菩提无二为方便，无生为方便，无所得为方便，回向一切智智，修习空解脱门、无相解脱门、无愿解脱门。世尊，云何以独觉菩提无二为方便，无生为方便，无所得为方便，回向一切智智，修习五眼六神通。讲习独觉菩提，独觉菩提性空。何以过以独觉菩提性空与五眼六神通无二、无二分过。讲习由此故说，以独觉菩提无二为方便，无生为方便，无所得为方便，回向一切智智， 修习五眼六神通。世尊，云何以独觉菩提无二为方便，无生为方便，无所得为方便，回向一切之智，修习佛实力，似无所谓，似无碍解，大慈大悲大喜大舍，十八佛不共法。请写独觉菩提，独觉菩提性空。可以过，以独觉菩提性空与佛实力，似无所谓，似无碍解，大慈大悲大喜大舍，十八佛不共法，无二无二分故。讲起由此故说，以独觉菩提无二为方便，无生为方便，无所得为方便，回向一切之智，修习佛实力，似无所谓，似无碍解，大慈大悲大喜大舍，十八佛不共法。世尊，云何以独觉菩提无二为方便，无生为方便，无所得为方便，回向一切之智，修习无妄识法，恒住舍性。讲习独觉菩提，独觉菩提性空。何以故？以独觉菩提性空与无妄识法恒住舍性，无二无二分故。讲习由此故说，以独觉菩提无二为方便，无生为方便，无所得为方便，回向一切之智，修习无妄识法恒住舍性。世尊，云何以独觉菩提无二为方便，无生为方便，无所得为方便，回向一切之智，修习一切智，道相智，一切相智。讲习独觉菩提，独觉菩提性空。何以故？以独觉菩提性空与一切智、道相智、一切相智，无二无二分故。讲习由此故说，以独觉菩提无二为方便，无生为方便，无所得为方便，回向一切之智，修习一切智、道相智、一切相智。世尊，云何以独觉菩提无二为方便，无生为方便，无所得为方便，回向一切之智，修习一切陀罗尼门、一切三摩地门。请习独觉菩提，独觉菩提性空。何以故？以独觉菩提性空与一切陀罗尼门、一切三摩地门，无二无二分故。讲习由此故说，以独觉菩提无二为方便，无生为方便，无所得为方便，回向一切之智，修习一切陀罗尼门、一切三摩地门。世尊，云何以独觉菩提无二为方便，无生为方便，无所得为方便，回向一切之智，修习菩萨摩诃萨行。请写独觉菩提，独觉菩提性空。何以故？以独觉菩提性空与彼菩萨摩诃萨行，无二无二分故。讲习由此故说，以独觉菩提无二为方便，无生为方便，无所得为方便，回向一切之智， 修习菩萨摩诃萨行。世尊，云何以独觉菩提无二为方便，无生为方便，无所得为方便，回向一切之智，修习无上正等菩提？请喜，独觉菩提，独觉菩提性空。可以过，以独觉菩提性空，与彼无上正等菩提，无二无二分故。请喜，由此故说，以独觉菩提无二为方便，无生为方便，无所得为方便，回向一切之智，修习无上正等菩提。世尊，云何以菩萨摩诃萨行无二为方便，无生为方便，无所得为方便，回向一切之智，修习布施、境界、安忍、精进、精律、般若波罗蜜多？请喜，菩萨摩诃萨行，菩萨摩诃萨行性空。可以过，以菩萨摩诃萨行性空，与布施、境界、安忍、精进、净律、般若波罗蜜多，无二无二分故。请喜，由此故说，以菩萨摩诃萨行无二为方便，无生为方便，无所得为方便，回向一切之智，修习布施、境界、安忍、精进、净律、般若波罗蜜多。世尊，云何以菩萨摩诃萨行无二为方便，无生为方便，无所得为方便，回向一切之智，安住内空、外空、内外空、空空、大空、圣意空、有为空、无为空、毕竟空、无际空、散空、无边际空、本性空、自相空、共相空、一切法空、不可得空、无性空、自性空、无性自性空。请喜，菩萨摩诃萨行，菩萨摩诃萨行性空。可以过，以菩萨摩诃萨行性空，与彼内空乃至无性自性空，无二无二分故。请喜，由此故说，以菩萨摩诃萨行无二为方便，无生为方便，无所得为方便，回向一切之智，安住内空乃至无性自性空。世尊，云何以菩萨摩诃萨行无二为方便，无生为方便，无所得为方便，回向一切之智，安住真如、法界、法性、不虚妄性、不变异性、平等性、离生性、法定、法住、实际、虚空界、不思议界。请喜，菩萨摩诃萨行，菩萨摩诃萨行性空。可以过，以菩萨摩诃萨行性空，与彼真如乃至不思议界，无二无二分故。请喜，由此故说，以菩萨摩诃萨行无二为方便，无生为方便，无所得为方便，回向一切之智，安住真如乃至不思议界。世尊，云何以菩萨摩诃萨行无二为方便，无生为方便，无所得为方便，回向一切之智，安住苦集灭道圣地？请喜，菩萨摩诃萨行 菩萨摩诃萨行性空。黑锅，以菩萨摩诃萨行性空，于彼苦集灭道圣地，无二无二分过。净喜，由此故说，以菩萨摩诃萨行，无二为方便，无生为方便，无所得为方便，回向一切之智，安住苦集灭道圣地。世尊，云何以菩萨摩诃萨行，无二为方便，无生为方便，无所得为方便，回向一切之智，修习四净律、四无量、四无色定。净喜，菩萨摩诃萨行，菩萨摩诃萨行性空。黑锅，以菩萨摩诃萨行性空，与四净律、四无量、四无色定，无二无二分过。净喜，由此故说，以菩萨摩诃萨行，无二为方便，无生为方便，无所得为方便，回向一切之智，修习四净律、四无量、四无色定。世尊，云何以菩萨摩诃萨行，无二为方便，无生为方便，无所得为方便，回向一切之智，修习八解脱、八圣处、九特地定、十遍处。请喜，菩萨摩诃萨行，菩萨摩诃萨行性空。何以故？以菩萨摩诃萨行性空，于八解脱、八圣处、九次地定、十遍处，无二无二分故。请喜，由此故说，以菩萨摩诃萨行，无二为方便，无生为方便，无所得为方便，回向一切之智，修习八解脱、八圣处、九次地定、十遍处。世尊，云何以菩萨摩诃萨行，无二为方便，无生为方便，无所得为方便，回向一切之智，修习四念住、四正断、四神足、五根、五力、七等觉知、八圣道之。净喜，菩萨摩诃萨行，菩萨摩诃萨行性空。黑锅，以菩萨摩诃萨行性空，与四念住、四正断、四神足、五根、五力、七等觉知、八圣道之，无二无二分过。净喜，由此故说，以菩萨摩诃萨行，无二为方便，无生为方便，无所得为方便，回向一切之智，修习四念住、四正断、四神足、五根、五力、七等觉知、八圣道之。世尊，云何以菩萨摩诃萨行，无二为方便，无生为方便，无所得为方便，回向一切之智，修习空解脱门、无相解脱门、无愿解脱门。净喜，菩萨摩诃萨行，菩萨摩诃萨行性空。何以故？以菩萨摩诃萨行性空，与空解脱门、无相解脱门、无愿解脱门，无二无二分过。净喜，由此故说，以菩萨摩诃萨行，无二为方便，无生为方便，无所得为方便，回向一切之智，修习空解脱门、无相解脱门、无愿解脱门。世尊，云何以菩萨摩诃萨行， 无二为方便，无生为方便，无所得为方便，回向一切之智，修习无眼六神通，讲习菩萨摩诃萨行。菩萨摩诃萨行性空，何以故？以菩萨摩诃萨行性空，与无眼六神通，无二无二分故。讲习由此故说，以菩萨摩诃萨行无二为方便，无生为方便，无所得为方便，回向一切之智，修习无眼六神通。世尊，云何以菩萨摩诃萨行无二为方便，无生为方便，无所得为方便，回向一切智智，修习佛实力，四无所谓，四无碍解，大慈大悲大喜大舍十八佛不空法。讲习菩萨摩诃萨行，菩萨摩诃萨行性空，何以故？以菩萨摩诃萨行性空，与佛实力，四无所谓，四无碍解，大慈大悲大喜大舍十八佛不共法，无二为，无二无二分过。讲习由此故说，以菩萨摩诃萨行无二为方便，无生为方便，无所得为方便，回向一切之智，修习佛实力，四无所谓，四无碍解，大慈大悲大喜大舍十八佛不共法。世尊，云何以菩萨摩诃萨行无二为方便，无生为方便，无所得为方便，回向一切之智，修习无妄施法，恒住舍性？讲习菩萨摩诃萨行，菩萨摩诃萨行性空，何以故？以菩萨摩诃萨行性空，与无妄施法恒住舍性，无二无二分故。讲习由此故说，以菩萨摩诃萨行无二为方便，无生为方便，无所得为方便，回向一切之智，修习无妄施法恒住舍性。世尊，云何以菩萨摩诃萨行无二为方便，无生为方便，无所得为方便，回向一切之智，修习一切智，道相智，一切相智？讲习菩萨摩诃萨行，菩萨摩诃萨行性空，何以故？以菩萨摩诃萨行性空，与一切智、道相智、一切相智，无二无二分故。讲习由此故说，以菩萨摩诃萨行无二为方便，无生为方便，无所得为方便，回向一切之智，修习一切智，道相智，一切相智。世尊，云何以菩萨摩诃萨行无二为方便，无生为方便，无所得为方便，回向一切之智，修习一切陀罗尼门，一切三摩地门？讲习菩萨摩诃萨行，菩萨摩诃萨行性空，何以故？以菩萨摩诃萨行性空，与一切陀罗尼门、一切三摩地门，无二无二分故。讲习由此故说，以菩萨摩诃萨行无二为方便，无生为方便， 无所得为方便，回向一切之智，修习一切陀罗尼门，一切三摩地门。世尊，云何以菩萨摩萨行无二为方便，无生为方便，无所得为方便，回向一切之智，修习菩萨摩萨行？讲解：菩萨摩萨行，菩萨摩萨行性空，可以过。以菩萨摩萨行性空，与彼菩萨摩萨行无二，无二分过。讲解：由此故说，以菩萨摩萨行无二为方便，无生为方便，无所得为方便，回向一切之智，修习菩萨摩萨行。世尊，云何以菩萨摩萨行无二为方便，无生为方便，无所得为方便，回向一切之智，修习无上正等菩提？请写：菩萨摩萨行，菩萨摩萨行性空，可以过。以菩萨摩萨行性空，与彼无上正等菩提，无二，无二分过。请写：由此故说，以菩萨摩萨行无二为方便，无生为方便，无所得为方便，回向一切之智，修习无上正等菩提。世尊，云何以无上正等菩提无二为方便，无生为方便，无所得为方便，回向一切之智，修习布施、境界、安忍、精进、净律、般若波罗蜜多？请写：无上正等菩提，无上正等菩提性空，可以过。以无上正等菩提性空，与布施、境界、安忍、精进、净律、般若波罗蜜多，无二，无二分过。请写：由此故说，以无上正等菩提无二为方便，无生为方便，无所得为方便，回向一切之智，修习布施、境界、安忍、精进、净律、般若波罗蜜多。世尊，云何以无上正等菩提无二为方便，无生为方便，无所得为方便，回向一切之智，安住内空、外空、内外空、空空、大空、圣意空、有为空、无为空、毕竟空、无际空、散空、无边异空、本性空、自相空、共相空、一切法空、不可得空、无性空、自性空、无性自性空。讲解：无上正等菩提，无上正等菩提性空，可以过。以无上正等菩提性空，与彼内空乃至无性自性空，无二，无二分过。讲解：由此故说，以无上正等菩提无二为方便，无生为方便，无所得为方便，回向一切之智，安住内空乃至无性自性空。世尊，云何以无上正等菩提无二为方便，无生为方便，无所得为方便，回向一切之智，安住真如、法界、法性、不虚妄性、不变异性、平等性、离生性、法定、法住、 实际虚空界不思议界。将写无上正等菩提，无上正等菩提性空。回过以无上正等菩提性空，与彼真如乃至不思议界无二无二分故。将写由此故说，以无上正等菩提无二为方便，无生为方便，无所得为方便，回向一切之智安住真如乃至不思议界。世尊，云何以无上正等菩提无二为方便，无生为方便，无所得为方便，回向一切之智安住苦集灭道圣地？将写无上正等菩提，无上正等菩提性空。回过以无上正等菩提性空，与彼苦集灭道圣地无二无二分故。将写由此故说，以无上正等菩提无二为方便，无生为方便，无所得为方便，回向一切之智安住苦集灭道圣地。世尊，云何以无上正等菩提无二为方便，无生为方便，无所得为方便，回向一切之智修习四定律、四无量、四无色定？将写无上正等菩提，无上正等菩提性空。黑过以无上正等菩提性空，与四定律、四无量、四无色定无二无二分过。将写由此故说，以无上正等菩提无二为方便，无生为方便，无所得为方便，回向一切之智修习四定律、四无量、四无色定。世尊，云何以无上正等菩提无二为方便，无生为方便，无所得为方便，回向一切之智修习八解脱、八圣处、九次第定、十遍处？将写无上正等菩提，无上正等菩提性空。黑过以无上正等菩提性空，与八解脱、八圣处、九次第定、十遍处无二无二分故。将写由此故说，以无上正等菩提无二为方便，无生为方便，无所得为方便，回向一切之智修习八解脱、八圣处、九次第定、十遍处。世尊，云何以无上正等菩提无二为方便，无生为方便，无所得为方便，回向一切之智修习四念住、四正断、四神足、五根、五力、七等觉知、八圣道之？将写无上正等菩提，无上正等菩提性空。黑过以无上正等菩提性空，与四念住、四正断、四神足、五根、五力、七等觉知、八圣道之无二无二分故。将写由此故说，以无上正等菩提无二为方便，无生为方便，无所得为方便，回向一切之智修习四念住、四正断、四神足、五根、五力、七等觉知、八圣道之。世尊，云何以无上正等菩提无二为方便，无生为方便， 无所得为方便，回向一切之智，修习空解脱门、无相解脱门、无愿解脱门。请习无上正等菩提，无上正等菩提性空。还一过，以无上正等菩提性空，与空解脱门、无相解脱门、无愿解脱门，无二无二分过。请习由此故说，以无上正等菩提，无二为方便，无生为方便，无所得为方便，回向一切之智，修习空解脱门、无相解脱门、无愿解脱门。世尊，云何以无上正等菩提，无二为方便，无生为方便，无所得为方便，回向一切之智，修习无眼六神通。请习无上正等菩提，无上正等菩提性空。何以故？以无上正等菩提性空，与无眼六神通，无二无二分过。请习由此故说，以无上正等菩提，无二为方便，无生为方便，无所得为方便，回向一切之智，修习无眼六神通。世尊，云何以无上正等菩提，无二为方便，无生为方便，无所得为方便，回向一切之智，修习佛实力，四无所畏，四无碍解，大慈大悲大喜大舍十八佛不空法。讲习无上正等菩提，无上正等菩提性空。还一过，以无上正等菩提性空，与佛实力，四无所畏，四无碍解，大慈大悲大喜大舍十八法不共法，无二无二分过。讲习由此故说，以无上正等菩提，无二为方便，无生为方便，无所得为方便，回向一切之智，修习佛实力，四无所畏，四无碍解，大慈大悲大喜大舍十八佛不共法。世尊，云何以无上正等菩提，无二为方便，无生为方便，无所得为方便，回向一切之智，修习无妄识法，恒住舍性。请习无上正等菩提，无上正等菩提性空。何以过？以无上正等菩提性空，与无妄识法，恒住舍性，无二无二分过。讲习由此故说，以无上正等菩提，无二为方便，无生为方便，无所得为方便，回向一切之智，修习无妄识法，恒住舍性。世尊，云何以无上正等菩提，无二为方便，无生为方便，无所得为方便，回向一切之智，修习一切智、道相智、一切相智。讲习无上正等菩提，无上正等菩提性空。何以过？以无上正等菩提性空，与一切智、道相智、一切相智，无二无二分过。讲习由此故说，以无上正等菩提，无二为方便，无生为方便，无所得为方便，回向一切之智，修习一切智， 道相至，一切相至。世尊，云何以无上正等菩提无二为方便，无生为方便，无所得为方便，回向一切智智，修习一切陀罗尼门，一切三摩地门。请写无上正等菩提，无上正等菩提性空，黑过以无上正等菩提性空，与一切陀罗尼门，一切三摩地门，无二无二分过。讲习由此故说，以无上正等菩提无二为方便，无生为方便，无所得为方便，回向一切智智，修习一切陀罗尼门，一切三摩地门。世尊，云何以无上正等菩提无二为方便，无生为方便，无所得为方便，回向一切智智，修习菩萨摩诃萨行。请写无上正等菩提，无上正等菩提性空，黑过以无上正等菩提性空，与彼菩萨摩诃萨行，无二无二分过。讲写由此故说，以无上正等菩提无二为方便，无生为方便，无所得为方便，回向一切智智，修习菩萨摩诃萨行。世尊，云何以无上正等菩提无二为方便，无生为方便，无所得为方便，回向一切智智，修习无上正等菩提。讲写无上正等菩提，无上正等菩提性空，黑过以无上正等菩提性空，与彼无上正等菩提无二无二分过。请写由此故说，以无上正等菩提无二为方便，无生为方便，无所得为方便，回向一切智智，修习无上正等菩提。请写当知，由此般若波罗蜜多故，能回向一切智智，复由回向一切智智，能令修习布施、境界、安忍、精进、净律、般若波罗蜜多，得至究竟故。此般若波罗蜜多，与彼布施、境界、安忍、精进、净律波罗蜜多，为尊为道。请悉当知，由此般若波罗蜜多故，能回向一切智智，复由回向一切智智，能令安住内空、外空、内外空、空空、大空、圣意空、有为空、无为空、毕竟空、无际空、散空、无变异空、本性空、自相空、共相空、一切法空、不可得空、无性空、自性空、无性自性空，得至究竟故。此般若波罗蜜多，与彼内空乃至无性自性空，为尊为道。请悉当知，由此般若波罗蜜多故，能回向一切智智，复由回向一切智智，能令安住真如、法界、法性、不虚妄性、不变异性、平等性、离生性、法定、法住、实际、虚空界、不思议界，得至究竟故。此般若波罗蜜多， 于彼真如，乃至不思议界，为尊为导。庆喜当知，由此般若波罗蜜多故，能回向一切智智，复有回向一切智智，能令安住苦圣地、极圣地、灭圣地、道圣地，得至究竟故。此般若波罗蜜多，于彼苦集灭道圣地，为尊为导。庆喜当知，由此般若波罗蜜多故，能回向一切智智，复由回向一切智智，能令修习四净律、四无量、四无色定，得至究竟故。此般若波罗蜜多，与四净律、四无量、四无色定，为尊为导。庆喜当知，由此般若波罗蜜多故，能回向一切智智，复由回向一切智智，能令修习八解脱、八圣处、九次第定、十遍处，得至究竟故。此般若波罗蜜多，与八解脱、八圣处、九次第定、十遍处，为尊为导。庆喜当知，由此般若波罗蜜多故，能回向一切智智，复由回向一切智智，能令修习四念住、四正断、四神足、五根、五力、七等觉知、八圣道之，得至究竟故。此般若波罗蜜多，于四念住、四正断、四神足、五根、五力、七等觉知、八圣道之，为尊为导。庆喜当知，由此般若波罗蜜多故，能回向一切智智，复由回向一切智智，能令修习空解脱门、无相解脱门、无愿解脱门，得至究竟。故此般若波罗蜜多，与空解脱门、无相解脱门、无愿解脱门，为尊为导。庆喜当知，由此般若波罗蜜多故，能回向一切智智，复由回向一切智智，能令修习五眼六神通，得至究竟。故此般若波罗蜜多，与五眼六神通，为尊为导。庆喜当知，由此般若波罗蜜多故，能回向一切智智，复由回向一切智智，能令修习佛实力、四无所畏、四无碍解、大慈、大悲、大喜、大舍、十八佛不共法，得至究竟。故此般若波罗蜜多，与佛实力、四无所畏、四无碍解、大慈、大悲、大喜、大舍、十八佛不共法，为尊为导。庆喜当知，由此般若波罗蜜多故，能回向一切智智，复由回向一切智智，能令修习无妄施法、恒住舍性，得至究竟。故此般若波罗蜜多，与无妄施法、恒住舍性，为尊为导。庆喜当知，由此般若波罗蜜多故，能回向一切智智，复由回向一切智智，能令修习一切智、道相智、一切相智，得至究竟。故此般若波罗蜜多， 与一切智、道相智、一切相智，为尊为道。清晰当知，由此般若波罗蜜多故，能回向一切智智，复由回向一切智智，能令修习一切陀罗尼门、一切三摩地门得至究竟。故此般若波罗蜜多，与彼一切陀罗尼门、一切三摩地门，为尊为道。清晰当知，由此般若波罗蜜多故，能回向一切智智，复由回向一切智智，能令修习菩萨摩萨行得至究竟。故此般若波罗蜜多，与彼菩萨摩萨行，为尊为道。清晰当知，由此般若波罗蜜多故，能回向一切智智，复由回向一切智智，能令修习无上正等菩提得至究竟。故此般若波罗蜜多，与彼无上正等菩提，为尊为道。卷第125。